情人。 那么真，不过界，跨时代，再不会叫我 kiss goodbye。 要每一句

擦掉如何重来，有裂痕的爱怎么撑开，只是一觉结束太快。你说你无法释怀， No.

近两天，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首次派督察组对北京开展食品的安全督查工作。2016年至今，北京市公治理无证无照的餐饮单位已达3.4万余家，70%以上的单位得到了有效治理。在清理网络订餐的问题方面，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清理网络订餐问题店铺2.8万余家。北京地区的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许可证上线公示率从2016年几乎为零，提升到98%以上。今年969，泽林带你听资讯。据调查显示，我国企业的整体调薪幅度近五年一直保持着下降趋势，2017年首次回升，整体的调薪率为7.4%，相较2016年有0.5%的增幅。根据最近发布的关于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职工享受技能提升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今后本市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提升职业技能、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可以申请最低1000元、最高2000元的补贴。这两天北京的晴空少云，空气清新，而周三到周日的天空云量较多，周日将有阵雨。受弱气压的影响，从周三的夜间开始，能见度是逐渐转差的趋势，容易出现一些雾气和霾等天气，空气质量不太好，易感人群应注意防护。多年前，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女孩一首《天黑黑》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让我们深深记住了孙燕姿这个名字。

时期的安定到来、全家越看越是不明白，爱情电影也破散在现在才告白、离开单身的海一边，两个人的爱情，一个人留你，一个人南平。我爱你，有没有试着？你爱我，有没有真的？同一句话，重量一样吗、你爱我，有没有饥饿？我爱你，有没有罪恶？等你回答，你的语言我都遗忘。长大同一句话，除了一样吗？你爱我有没有计划？我爱你有没有对话？带你回答，你的语言我都遗忘。我爱你有没有时差？你爱我有没有长大？同一个字，一丝没变。你爱我有没有计划？我爱你有没有计划？你不会吧，因为知道我会带你回家。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